前飞过我。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集当中说到，胡博士和依依的那家小古董店算是正式开张了，两个人在店里边是一顿的兴奋。不过胡博士也提醒了小依依，刚开始做什么事儿都新鲜，几天之后依依可能就说不出好玩了。依依翘起了下巴，摆出立正的姿势说道， 哼，我会坚强下去的，因为我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嘛。 爷爷相信依依会坚持下去的，不过刚才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在公众场合随意说。 胡博士严肃起来，很认真地告诫依依，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呢。 听到胡博士这样说，依依觉得爷爷可能有些过度紧张了，但对于胡博士来说，他这样告诫依依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他已经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了。 这些商品也不要随意降价，万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依依点了点头，不过这心里可不怎么服气，认为爷爷有些过于草木皆兵了。从这一天开始，依依便开始了古董店小老板的古董般的生活，每天都像是在重复前一天。因为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也就不用整天寻思着怎么着去赚钱，怎么样弄些噱头来吸引顾客。这样无所事事地做了一段时间的老板之后被爷爷说中，他再也不会说做老板很好玩了。不仅如此，他还深感无聊，接着是寂寞，而后是烦躁，到最后是坐立不安。依依毕竟是个聪明又性格坚韧的孩子，他没有被无聊和烦躁给击倒，反而找到了化解方法。每隔一两周，他就给自己的古董店取个新的名字，然后把新名字用彩色粉笔以不同的字体写在一块搓衣板大小的木板上，靠墙放在门外。这样每次古董店有了新名字之后，依依就感觉这个店已不是以前的那家店，而是一家新的店了。依依给店取名啊，有个特点，不为有意义，只为悦人耳目。翻开字典，遇到好看好听的字儿，就选取两个或三个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把两个意思上毫不相干的字放在一起，出来的效果竟会令他惊讶不已。 每次给店取新名字的时候，依依都很开心，也很虔诚，就像给自己将来的孩子取名字一样。那除此之外呢，古董店里的一个头骨艺术品也引起了依依的注意。刚开始见到那个头骨的时候，依依还以为那是真的，夸张的牙床，深凹进去的眼窝，让他有些害怕。后来看了介绍才知道，它是由石膏掺和着动物的肋骨粉末制成的，掺和动物骨末做出来的头骨更具质感，也更细腻柔滑。同时由于肋骨靠近心脏，这样做出来的头骨模型也会沾上一些灵气。知道这些以后，依依不仅不再害怕，还会时常的用手去摸一摸，感觉跟介绍上说的一样，很细，很滑，很柔，而且似乎只要稍微用力一按，就能按出印儿来。巧合的是，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依依无意间在离古董店几十米开外的一个旧书摊上，看见一本日本的短篇小说集，觉得好看就买了下来。里面有一篇名为《流泪的花瓶》的文章，依依最喜欢。这个故事讲的是日本的一位中年男子丧偶之后非常的伤心，就叫匠人用掺有妻子骨灰的石膏做了一个一尺多高的花瓶，每天晚上男子就抱着这只花瓶入睡。3年之后，这名男子遇上了另一位女子，便把花瓶放在床头的化妆桌上，每晚抱着那个女子睡觉。有一天，男子在擦拭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的颈部出现了一条很细的裂纹，裂纹底端还有一粒雨滴样的图案。后来那个雨滴一样的图案越来越深。一天晚上，男子梦见以前的妻子在抱着花瓶流泪，眼泪一滴一滴的沿着花瓶流下来。这个时候这名男子才猛然醒悟，原来花瓶上那个雨滴样的图案是亡妻的眼泪。文章在这儿突然结束了。后来那个男子到底怎样面对怀中的女人和化妆桌上的那个花瓶，依依很想知道。他甚至专门打电话给出版社的编辑，询问是不是编辑的时候出了差错，把结尾给漏掉了。可出版社说原文就是如此。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擦拭货架的时候，依依都要用手去摸摸那颗头骨。小说里的男子最后是继续与身边的女子相好下去，还是与她分手继续抱着花瓶入睡呢？这两个结局都不是他所希望的。就这样，依依慢慢喜欢上了这颗头骨。为了防止他被别人买走，他把标价从原来的200提高到800。同时依依还喜欢上了一本叫《小王子》的书，看了一遍中文版之后，他买了英文版，并决定要把英文版背下来。这样依依每天可有事做了，每天早上打扫完店面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藤椅上，背对着街道，一杯茶一本书，过起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悠闲生活。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依依是不去开店的，待在家里自学中断了的大学课程。来上海之前，依依在爷爷所供职的那所大学里上大一，学的也是材料学，所以有什么不懂的他就去请教爷爷，有时候也去实验室听爷爷讲解实验的进展状况，虽然无法全部理解，但多少还是可以听懂一些的。下午依依则会用半天的时间给爷爷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在阴雨的日子里，依依喜欢去东方明珠塔，这样的天气那里人很少，在那可以望得很远， 观光厅四周的玻璃上还写着全国其他大城市离这里的距离。每次依依都站在写有喀城3200公里字样的玻璃前，静静地待上一二十分钟。三个月后，经过这近100天的闭关钻研，胡博士终于完成了制造特殊眼镜的理论攻关，并初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实验计划。但这也仅仅是完成了理论上的验证，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还需要一步步实验来证明。有时理论上成立，在实际条件下是完全行不通的。当天，胡博士就通过密码传真把这三个月的成果传给了田将军，说希望尽快得到老邓的回复。两天之后，就接到老邓的传真回复，老邓充分肯定了胡博士理论上的正确性，并说可以承担部分实验。胡博士看后很高兴，因为老邓提出可以承担的那部分实验正是胡博士无法进行的，必须要用到沙漠孤舟里的某台大型材料原子分析机才行。第二天，他又收到一份田将军的传真，说是原计划让胡博士负责的那13套隐形服可由老邓去完成，他只管一心一意研制特殊眼镜就行了。但田将军没有说老邓将怎样制成这13套隐形服，只是说让胡博士放心。这个决定是在保障老邓他们安全的前提下做出的。胡博士心想，既然田将军说得如此确定，他也就没有必要多问了，这样他就至少比原计划多出近1/3的时间来研制特殊眼镜。胡博士向田将军开列了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实验设备的清单，一周之后就全部到位。徐少校亲自驾着小型集装箱卡车送到106号楼下，实验设备都放在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包装盒里。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呦，小尚啊，给菲菲买新电视了。 见徐少校扛着大电视机纸盒从大厅走过，鲍老太太从值班室的窗口探出头来打招呼。啊，是啊，以前那些家电都是前户主留下来的，不是很好用了。徐少校如此回答。经过3天的组装和调试，一切都准备妥当，马上就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胡博士想带上依依去自己的老家看看。自从20多年前胡博士的母亲因病去世，他把母亲的骨灰接到喀城之后，这20多年来胡博士就一直没再回过上海。3个月前刚来上海的第一天，胡博士本想带着依依去老家看看的，只不过当时心里的包袱太重，实在是没有心情，现在心里总算是稍微轻松了一些。胡博士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依依还没有出生，所以依依并没有见过曾祖母，也一直没有机会来上海看爷爷的老家。依依也很想去爷爷的老家看看到底什么样子，可在地图上一找，那个地方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胡博士的老家呀，以前是上海市下属县某个小镇的某个村，可现在这个县早已成为了上海的一个区，那个小镇也已经成为一个出口加工工业科技园。当年的那个小村具体在哪个位置都无从判断，胡博士现在也不可能有时间去到处打听，只得作罢。我这边的日子是这样的，去彤彤的医院要路过蓝天小区，从小区大门前驶过的时候，早上的细雨已经停住了，但天 还是雾蒙蒙的。我望了一眼106号楼，他没有任何表情地矗立在朦朦胧胧的雨雾中，仿佛在独自怅然地想着什么。刚驶过小区不到一公里，我接到了鲍老太的电话，他告诉我杨飞刚刚背着一个挎包出去了。我立马掉头往回赶，正好在小区外200多米远的大道上隔了一个马路，迎面遇见他。他今天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一条有点褪色的牛仔裤，左肩挂着一个灰色挎包，他的头发直直地垂下来直到肩胛处，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小半个额头。我把我的那个小宝马停在小区大门对面的车棚里后，从后边小跑赶上了杨飞，保持了20多米的距离。今天是个跟踪的好天气，我一路尾随他穿过两个十字路口进入地铁二号线。这时上班高峰已过，只有一些清闲的人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候车。地铁来了之后，我进入与杨飞相邻的车厢，明明有许多空着的座椅，可他却直直地站着，右手拉着扶手，左手紧紧地抓住了挎包袋。过了两站之后，人慢慢多起来了，我移到了杨飞那节车厢。只见杨飞一直面对身前的车窗玻璃，看着玻璃中的自己。在东方明珠电视塔站他下车了，出了地铁口径直朝东方明珠走去。我继续尾随他进入电视塔，乘下一班电梯上到电视塔的观光厅。这时观光厅外已下起初夏特有的淅沥小雨，天空愈加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人很少。杨飞站在观光厅西北方向的位置，默默地注视着雾蒙蒙的远方。他站定后就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一样，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直到20几分钟之后才转身。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些发红，然后他直接走进下去的电梯，好像他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像刚才那样仅仅举行一个类似于朝拜的站定礼似的。出了电视塔后，他在地铁二号线入口附近进了公共厕所，我在旁边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等着他，从身边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可乐喝着，几口就喝完了。我把可乐罐扔进了身旁的垃圾桶，这个时候8分钟已经过去了，还没有见他出来。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位小白菜帮忙，小白菜帮我找了后出来告诉我，卫生间里没有我所描述的那个人，不过厕所里面有个后门，那个人可能已经从后门离开了，也不一定。难道杨飞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不可能啊，那何必走后门呢？是无意而为，还是他在躲避什么？跟丢目标这还是第一次，我不禁感到有些沮丧。茫茫人海，再找到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只好坐地铁二号线返回蓝天小区。到达小区大门对面的停车棚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我早饭都还没吃呢，肚子已经开始造反了。正好旁边有家小饭店，我随便要了两个小炒一碗米饭，一边吃一边盯着小区的大门。饭吃完了还不见杨飞回来，我是一路赶回来的，杨飞不可能在我前边回来呀。蓝天小区有东西两个大门，平时他都是走我监视着的东门，难道他今天从西门回去了？我给鲍老太打去电话，询问杨飞是否回家，得知还没有，看来今天的跟踪是失败了，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如今这里已经没事可做，于是我打算继续早上的计划，去医院看看那对可怜的母子。刚准备行动，困意又突然袭来。 这段时间每天一到中午，汹涌的困意就如期而至，而且困得非常厉害，非常执拗，睡眠的欲望压倒了一切，就是白送的豪华跑车加香艳的美女放在我面前都打动不了我，再拖延恐怕就要现场倒地睡去了。于是我赶紧回到了家里，一躺到床上，思维就像断了电的空调一样，慢慢的合上了百叶，什么都想不成了。我缩成了一个点，越过雾蒙蒙的深城上空，来到海上，钻进海水。这一次红头海蜇果然又多了不少，找准机会，我快速从它们的空隙中穿过，倒是成功穿过去了，但速度过快，撞过洞壁之后，我如同一团摔摔球一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成为一滩烂泥，紧贴在冰冷的地面上。上次让海蜇给蛰了一下，只是痛极一处牵制全身，可这一次那是直接粉身碎骨了。我趴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只感觉整个洞壁都在打转，老人呢则在围着我打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老人才终于左右摇摆两下，站住不动了。我慢慢地爬了起来，见老人身前的架子上只剩下两颗头骨，其余的头骨都被放在靠一边洞壁立着的架子上。招呼我也懒得打了，缓了几分钟，我突然想起老人以前说过，他和概念女孩只存在于我的梦里。可是这些没有用的头骨和架子又是什么时候被移走的呢？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老人和女孩在我的梦里除了读精神之外还有过别的任何行为。我问出了我的疑问，老人则回答我， 这些都是在你入睡之后进洞来之前这段时间里完成的。 啊？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那只是你的感觉，其实时间相当长，因为你入睡速度很快。 老人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我一时还理解不了，但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再打扰他。我知道即使得到最详尽的解释，也绝对不会推动当前的事情向前发展哪怕一毫米。为了下次进洞的时候不至于摔得这么厉害，我想借这个时候训练一下急刹车好了。对于梦境，我虽然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想也没有必要多问什么了。不过老者说他们只存在于我的梦境，但是之前也确实在其他人的梦境中读过精神，那他们的梦境跟我的又一样吗？更多精彩内容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听，这是浅吟低唱。